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知己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知晓，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，清风笑，景野静了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，痴痴笑笑。啦啦啦啦啦。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